电影《树大招风》领班，保管拍电影的道具银子，被控藏有伪钞罪名成立。睇到啦，香港政府支持创意产业确系有一手嘅，应该系借此咧鼓励电影行业要多啲真枪上阵啊，即系赌场戏要赌真钱。枪击博火应该用真枪，而爱情动作片更加唔应该借位，一定要打真棍。你话香港电影系几有特色呢？咁啊有出路啦！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嗱，涉沟者诛，涉欧者诛，涉国者侯。嗱，以后咧我都想问港产片可以点样拍落去？你用假，你用呢啲道具银子咧，就俾人话你收藏伪钞；你用呢个真银子咧，你烧佢。嗱，我假设你烧佢啊。喂，你又犯法喎，咁以后唔使拍啦，乜都唔使拍啦，我哋睇大陆剧咪得咯，睇大陆片咪得咯。喂，我依个引言咧，摆到明系发脾气啦。我强国生患者系北奇， 好欢迎翻嚟你一次嘅强国生患者， 发脾气啊！ 你头嗰两句好嗰啲诗古典啊， 呢个咩意思？ 乜鬼嘢咩？涉沟者沟，我喺度老捞几耐都捞唔到八个字。 你讲乜嘢啊？ 涉咩涉沟者 系啦，即系佢呢个意思就系咧。你即系古即系古语啦，好明啦吓。 咁即系重复一次嗰两句。 涉欧者诛，涉国者侯。 哦， 咁即系意思咧，你偷钱咧，你就 俾人诛除嘅。 系啦，俾人诛啦。你 涉偷个国家咧， 你就系一个诸侯啦。 系啊 ，OK。系，原来系咁样。 系啦系啦。 喂，呢个真系 不约而同咧，又讲同一样嘢。嗱，冇夹定啊， 真系冇啱啱知道啦。但系即系震惊国际嘅嘢，电影坛啊。 即其实呢好似我头先呢好嬲咁样讲，好嬲个引言喺度讲，以后点样拍落去啊？你用呢个假银子，即係道具银子啦，冇系假银子啦。咁你又依家又拉你啦，又判你咩啦？即係管有伪钞啦。你用真银子，喂，你烧银子犯，我当有我好似以前英雄本色，你烧银子犯法噶，喂， 点烟咁样？ 系你点搞啊？以后点搞啊？ 我觉得呢个就个别例子嚟嘅，即系又试下尝试去帮佢讲两句说话， 真系好人。 即系我都相信佢唔系针对呢一个电影呢班人啦。咁纯粹系真系呢件事佢有同佢法例抵触嘅地方。 系咯，佢针对套戏啫。 系啊，即系应该都唔系咯。我相信希望吓，即系系咪套戏嘅政治立场踩到佢啊？我又觉得应该唔未系咁样啊。 讲多少少呢套戏先？呢套戏有样，即系呢件事 三大策划。 唔系呢套戏，讲多少少呢件事，系讲错，佢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咧，即系有人话，哎，点解你唔去申请啊？点点点，其实咧，原来咧，曾经真系有人去申请，咁咧就收到金管局嘅回复啦，就话不接受有关复制香港纸币作道具钞票的申请。 我睇过好多相关嘅讨论嘅。咁有啲电影系申请到嘅。即系有啲电影就即系唔系每一个劇组都申请到。 点解佢申请唔到呢？ 又甚至喺业界，譬如话业界我哋当而家有100个 crew 啦。其中我諗我听佢嗰次讲呢，大概系有接近一半嘅 crew 呢根本就唔知道有申请呢样嘢嘅。即系唔系好宣传得好好，即系唔系好多人知啊，就算业界人都好， 系咪因为拍过十年所以唔咩啊？ 我希望唔系，我睇应该都唔似嘅，即系希望唔好样样嘢都关个政治事啦。因为你拍呢套戏咁样，我希望唔系。咁同埋起码见到咧嗰啲即系偏见制嘅议员啊，马逢国嗰啲都讲嘅，即系佢话喂呢单嘢你咁样咁判，但系咧即系你个法例如果系咁样都有嗰个要检讨嘅必要啦，咁样。 但 系 马逢国呢轮忙啦， 焦头啊嘛， 焦头啊。 但系即系起码佢都肯企喺业界嗰边讲下，喂你咁样即系而家你话你咁样犯法，你冇得讲嘅，咁佢你话呢个法例佢系咪有抵触？系有啊，你可以咁讲，你可以咁判。咁但系即系如果咁样嘅话咧，个法例个原意就唔系咁样噶嘛，好明显。咁即系话件嗰个法例系应该有一啲空间喺拍电影嘅时候应该点样做咁样？呢个领班好唔抵。咁但系咧，即系大家都有借呢件事去即系重新检讨下呢啲法例啊咁样。 你真系好正面， 系 相信外边林飞。咁搞出你会创出传奇。好啦，我哋唔讲呢件事住啦。嗱， 讲电影嘅， 我哋都系今次咧，都系讲电影。嗱，咁今次咧，我哋就嗰啲咩政治嗰啲，暂时摆埋一边唔讲住。 系， 咁咧，我就无端端咧，我系无端端谂起呢个题目嘅。我唔知点解突然间即系我见近排啲，唔知近排我中意睇戏，即系不嬲都中意睇戏。但系近排就成日觉得啊，点解咧香港啲片名咧成日玩食字啊？就啱啱我开麦前咧同 M J 提起。 啊，点解咧？香港嗰啲电影啲译名，尤其是即系外片嗰啲啊，即系翻译嗰啲咩，成日玩食字嘅咧，咪我。 我好中意睇噶，我好中意睇咧嗰啲译名咧，又特登上维基度咧，有时咧睇下，咦？大陆点样译啊？台湾点样译啊？咁样咧，其实有个得意嘅地方噶。有时咧，我仲会睇嗰啲电影介绍嗰啲节目咧，咁佢会有阵时讲呢、這个译名咧，咁样译咧就哇译得好好啊！有阵时咧就即系完全唔拉更嘅，纯粹系同电影，纯粹系嗰阵时可能 hit 嗰样嘢，可能嗰阵时有首歌叫做《好心分手》咁样，咁突然间咧嗰套戏就叫《好心相爱》咁样，其实就同嗰个戏咧就唔系好大拉更嘅，就纯粹 hit 咁样去噶啦。 系啊，即系咧头先阿 MJ 又讲啲歌词嘅例子，咁咧其实香港咧就好中意玩歌嘅，即系戏名啦，意思。例如近排有一套《忘形水》，咁《忘形水》我唔知佢系咪特登啊，即系总之我饮起忘情水啦吓。咁又或者讲紧话，好多年前有一套经典嘅电影吓，《Leon's Professional》，即系咩咧？嗱，讲英文咧，就可能未必谂起，中文咧。嗱 ，MJ 唔使谂啦，你啱啱讲完嘅，即系咪前啊？ 哦， 这个杀手不太冷。 哦、OK， 系啦， 系，即系嗰个系因为有嗰首歌啊，有中有嗰阵 时系啦，因为嗰个啱啱嗰个年代噶嘛。 哦 ，OK， 我有时会捞唔到啊，究竟系嗰个电影先啊，定系嗰个歌先啊？咁样系，我几中意咧，佢嗰啲即系。几食到嗰个当时嗰、那个 潮流 系啦，同埋然后咧嗰、那个又贴切嘅， 即系佢又贴到个剧情嘅、哦，即系这个杀手不太冷，真系讲呢个杀手真系唔太冷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哋有时候咦系啊，原来咁样系食咗字噶，咁啊真系只改得好、哦。 同埋《忘形水》都覺得好噶，我唔知 MJ 你有冇睇過套戲？ 冇啊，未啊，未啊， 咁《忘形水》即系嗱，佢第一系真系食咗個歌，即系個劉德華隻歌啦，即系當年嗰隻歌啦。另外一邊，咁邊身就反，即系佢都系講到個故事個核心啊，就係講緊話，即系嗰隻怪獸，即系個怪人啦嚇，同個女主角一個人啦，即系佢哋忘記咗自己嘅形態啊，即系一隻怪獸一個人，而即系衝破咗呢個限制而相愛。 咁同嗰杯水一水係點解？ 忘形水因為咧。佢咧嗰个嗰只嘢咧系要生活喺水入边嘅。 哦 ，OK， 系啊， 咁都算贴切咯。 即系同埋佢一幕真系个嗰、那个女仔同埋嗰只怪，啊、即系嗰只类似怪兽啦。咁、啊、就喺个水度，即系充满水嘅地方度接吻咁样样，即系喺个水底度类似咁接吻。咁、啊、即系有意境咁样样咧。咁啱啱忘形水又真系食到。 咁咪贴切咯。喂，有时咧我哋睇戏咧，有时会有啲辛苦咧，就系、是、咧有时而家都多咗啊，你要记佢几个名噶。而家头先我咁讲，你讲嗰、那个Leon 即系乜鬼嘢 ？Leon's professional， 即系这个杀手不太冷啦、 啊。你有时咧，尤其是同啲唔系香港嘅朋友讲，你有冇睇咗边套电影啊？咁样咧，有一次个加拿大朋友同我讲，有冇睇 It 啊？咁样，我乜鬼嘢 It 啊？一套电影嚟嘅，叫做唔知咩蛙鬼咁样，出名嘅，我一时间唔记得咗。你有时会记佢广东话，又要记，又要记佢嗰、那个英文本身嘅名，咁啊最稳阵噶。咁而家你多咗同外地人沟通啦，你可能要记埋嗰啲。大陸嘅名啊，可能有時 download 嘅時候咧，如果大家有到揾下字幕啊啲咧，你就可能要記下佢內地譯法點樣啦，可能都會聽得多啊。我諗比較出名嗰啲戲，大家應該會聽過嘅。你有冇聽過《碟中諜》啊？ 碟中谍即系 Mission Impossible， 冇错啊，系啊，系啊，不可能的任务啊， 真系吓死我啦！ 呢个经典啦、啊，呢个系应该大家应该听过几个呢几个讲法噶啦，不可能的任务，碟中谍同埋职业特工队， 职业特工队系啊， 职业特工队就我哋香港啦， 系啦、啊，因为点解香港叫职业特工队咧？据我所知啊，就系、是、以职业特工队以前系套美国嘅剧集嚟噶嘛， 系 喺我唔知60-70年代嘅时候咧，喺香港个电视播咧。就佢系译做职业特工队嘅，咁、 okay. 所以佢90年代呢套电影喺香港上画咧，佢照用翻职业特工队啦。即系呢个故事又等于你足球小将点解叫足球小将咧？一直就因为无线译咗叫足球小将咯。 系啊，呢个名一定系经典译到而家。咁但系咧，譬如话职业特工队咁样咧，我当时已经睇过呢三个译名嘅，我真系觉得系香港个最好噶啦。譬如话不可能的任务，唔错嘅，呢边系台湾啊，系咪啊？不可能的任务， 不可能的任务就。我系咪大陆啊？ 系大陆啊，反而 咩定啲啊？碟中谍啊，大陆。 碟中谍大陆啊， 碟中谍大陆 啊， 系台湾，系啦，系啦。 咁我当时都谂过噶啦，不可能的任务就因为佢系 Mission Impossible 就咁直译过去啦，咁样。咁我自己就中意职业特工队多啲啊。咁跟住睇翻碟中谍点样碟中谍啊？我又唔觉得佢哋好碟中谍喎，即系话佢系间谍入边嘅间谍啊，卧底入边嘅卧底咁样嗰个类似嘅意思啦。但系睇翻佢成个戏入边咧，应该就唔系咁样噶嘛。反而我职业特工队比较贴切，所以一路都系即系。冇计啦，即系始终有亲切感喺度咧，先入为主啦。 我又俾你估下戏名 ，MJ。有冇睇过一套戏叫《漂亮女人》啊？ 漂亮女人唔系 Pretty Woman 系嘛？ 系啦，就系啦，我特登俾个容易啲嘅译名你。 风月俏佳人系嘛？ 系啦，就系风月俏佳人。 哇，呢个肯定系香港个好啲啦。 系啦，咁咧其实咧，香港、台湾同大陆咧嘅译名即系各有佢嘅特色嘅啦。呢套戏为例 ，Pretty Woman 啦，英文，香港就叫风月俏佳人啦。大陆头先我讲漂亮女人啦，台湾叫咩咧？麻雀变凤凰。 麻雀 唔系佢即系佢咧。嗱， 飛上枝頭嗰只， 台灣嗰個其實都講到劇情出嚟嘅，因為講阿朱莉亞羅伯斯飾演過幾耐，咁俾個有錢人睇中咗，咁係即係佢真係一個麻雀變咗一隻鳳凰，即係飛上枝頭變鳳凰咁樣。 但係嗰個畫面好唔靚啊！ 係咯，嗱，風月俏佳人靚好多啦，有風月就啱啦，佢做雞 咁，係咯係咯， 又俏佳人係咯， 即係個好詩情畫意啊！你同埋個英文都夾噶嘛？你覺得 Pretty Woman 咁樣係一個好好似係讚美緊呢件事，好褒義咁樣噶嘛？你麻雀變鳳凰好似係。好似讲紧啲三姑六婆啊，有啲贬义喺入边。 大陆咧就叫漂亮女人，你睇个名字你唔知道套戏讲咩？啊，漂亮女人，啊、我好多套戏都漂亮女人嘅，你讲边套啊？你唔想日本啦、 啊？所以我都觉得系香港嗰个系真系出色啲嘅，同埋咧食字头先讲嘅食字嗰啲我中意，即系譬如话我有一次睇嗰啲电影介绍，睇 Now 嘅电影介绍，嗰、那个人佢讲有一套戏咧，未必系好出名，叫做左一巴右一巴。咁咧就系讲嗰个 family 咧有两个爸爸嘅，好有趣嘅系啦。咁咧嗰个巴字咧就系用爸爸个巴嚟做咗食字啊，左一个爸爸，右一个爸爸咁样。咁嗰、那个唔记得台湾定内地咧，就可能系家有两个巴咁样就算啦。咁而喺佢嗰个剧情入边咧，即系嗰个一个好正嘅爸爸对一个好名副其实嘅爸爸咁样咧，咁系有一啲即系大家有个竞争喺度咧。咁系左一巴右一巴嗰个系贴切过。嗰、那個就咁話你兩個爸爸咁樣，有嗰種戲嘅味道喺度啊！ 係啊，即係但係呢個我都好同意 MJ 咧。嗱，其實咧依個三個地方咧，即係嗰個譯名有咩分別咧？即係可能各位聽眾咧都即係聽到少少啦。 嗯， 大陸先啦，因為最容易講啊嘛。大陸咧直譯嘅啫。 嗯， 係啦，即係例如 有時台灣都係。 有時台灣都係，但係台灣有時就會都會諗下嘅。 嗯， 香港咧，尤其是舊年代又好，或者依家即係近代都好啦，所謂，其實佢都會反而會因應住嗰套戲個劇情，甚至背後嘅意思啊嚇，咁咧去譯意譯個成分比較重啊。嗱，我講一套好多年前嘅戲，有一套戲咧，即係好經典嘅西片 ，N 年前噶啦，叫《Red Side Story》。即系系啦，咁咧 哦咩西城 系啦，嗱台湾咧叫西城故事 ，OK 系 大陆咧叫西区故事，唔知你以为讲坚尼地城系啦，或者西营盘啦，系啦，我哋西城你起码个名 西城靓啲啦，系啊， 哇香港嗰个正啦，梦断城西啊， 正好多， 正好多， 好有古，好有诗情画意， 即系 你就咁睇呢三个名，你喺戏院入边，你而家当你企喺嗰个售票处面前。你唔知係三套同一樣嘅戲嘅，你就咁睇呢三個名字，你會買邊套？你一定唔會買西區故事啦。 西區故事，我都住緊西區啦。 西城 入邊西 城故事，你都會覺得都可以一睇。咁但係話夢 斷城西， 城西你真係覺得呢套戲好似好有詩情畫意，好吸引到你入去啦，已經。即係所以改戲名應該係一個專門嘅行業嚟嘅， 或者係藝術嚟嘅，即係我成日覺得係，即係嗱，我自己咧，即係個諗法就係講緊話咧，可能嗱，《夢斷城西》真係好多年前嘅戲嚟嘅，可能香港咧就係咧，喺可能即係四幾年啊、五幾年嗰段時間咧，佢真係吸納咗好多文化人， 係啊， 即係嚟咗香港，即係讀過書嘅民國嗰班啊，嗱，而嗰班人喺大陸發生咩事咧？咁我就唔使講到明啦，唔係死又傷，唔係傷又走咁樣。有啲 韜光養晦啦， 有啲去咗台灣嘅，但係呢班人，但係咧，因為台灣咧，相對以前嚟講啦，嗰個政治氣候同埋文風冇香港咁開放。以前即係講緊可能六七十年代或者更加早少少年代， 係 因為即係佢哋始終即係有個限制啊，唔俾咁多西片入嚟咁樣。 同埋創作呢啲嘢，你冇嗰個自由嘅空間，你係好難啊！我哋都係拉咗政治㗎， 係啊，都係拉咗㗎，係啊，係啊，咁咧即係。所以咧，你會見到咧嗰個文化差異，同埋咧，我又拉少少少少政治啦，即係撚到拉到邊啦。成日啲人話咧，你睇大陸啲嘢啦，你學普通話啦，你中文就會好啲啦。 唔覺啦， 係咯，你係咪啊？係咪啊？ 我就真係唔覺啦。 又例如嗱，有另一套又係 N 年前幾十年前嘅西片《Woman Holiday》，大陸咧 叫罗马假日，啊、即系你唔知以为桑拿嚟嘅，香港叫咩咧？ 达西奇嚟嘅， 金枝玉叶。 哦，金枝玉叶， 即系唔系张国荣嗰套啊？系系啦，即系唔系叶咏仪嗰套啊？即系叫金，即系你完全听得出个差距啊！ 系 系啊！ 如果讲到呢啲文人咧，我真系都系差远少少啦。嗰、那个我印象深刻嗰啲咧，因为我嗰阵时咧，我住喺我唔系住，我系读书咧喺呢个石硖尾嗰头啦。咁嗰阵时有间戏院咧就专播咸戏噶。咁嗰啲句文人咧仲劲， 哇劲啊！嗰啲我先， 你知道我讲边啲啊？ 即系风雨同路。 咁咧，嗰阵时佢因为咧，佢系嗰阵时咧，戏院咧，我唔知而家比较老一辈嘅观众可能多啲印象。每一套戏咧都系摆好大幅嘅 banner， 咁喺戏院出边咧就会画住咁好大，好吸引到你个眼球噶。咁我哋嗰阵时读书咧，咁啊即系一嚟就好奇啦，而真系好一个娱乐嚟噶。睇今日上网咩先？咁嗰阵时咧，譬如话汤姆鱼有套戏咧叫做《哭泣玛丽》咁样。咁跟住咧，佢啊啲 我知我知， 哭泣玛丽好正咧，会心微笑，然后咧又感受到佢嗰种意境喺入边， 系啦， 嗰啲都劲噶。 有两个例子，即系呢个我系上网睇翻嚟，同埋有一个我细个印象嘅。嗱，两套真系咸片嚟嘅啫。 插班女学生嗰啲， 插班女学生续咗啦已经。嗱，一套叫《万恶淫为首》，手就系一只只嗰啲手， 系 啦。咁咧，嗱呢个就即系都有少少文化，有一个几劲啊。消失风雨中，消失就系失落去个失，风就系丰富嘅风，雨就系雨房嘅雨，消失风雨中。 即系呢啲食字，你真系，即系你一嚟咧，你俗嘅人，你可以话哇，好下流啊！但系你喺文化角度嚟讲，你真系觉得哇一绝啊！ 你消失风雨中，你边嗱又好坦白讲嗱，消失你边个？你话人哋下流，话人哋冇文化，人哋系改编词，真系一啲即系诗词歌赋， 系啊系啊， 系啦，即系消失啊，即系以前系嗰个弱失个失啊， 系 啦，即系消系用翻同一个消啦，失咗失系弱失个失，风雨中人哋就系风雨飘摇嗰个，系啦，即系大风大雨嗰个， 好劲啊！所以咧，而家冇咗呢啲戏院咧，即系我觉得又系香港嘅一大损失嚟噶，即系一个吓值得纪念嘅一啲场景嚟噶， 系啊，即系咧，所以唔好成日话喂，咩？尤其是依家香港啲家长咧，喂，去多啲大陆，讲多啲普通话，咁你中文就会好啦。 嗱，譬如 大陆人做唔做到呢啲嘅翻译啊？ 譬如咧，佢哋好多时咧，有佢嘅难度喺度嘅，即系咧，佢哋嗰种制度上面咧，就系不求有功啊，但求无过。咁你知道有几多嘅敏感字噶啦？你有啲字，即系你一路创作嘅，你写歌词，你或者你填一啲词落去。如果你有好多字都唔用得，小红维尼唔用得，空凳。唔用得，六有几有啲数字六啊四啊唔用得咁样，咁你喺个创作上你就好收窄咗啊，咁最好你就简单呢个一定用得啊咁样，咁就会冇问题。咁一路都系咁样空间之后咧，佢无形中就会喺其他嘅地方度都系咁样啊，佢稳稳阵阵啦。咁譬如 Iron Man 咁样，我就咁亦做钢铁侠咁啊，钢铁人咁样，咁一定系冇错噶啦，咁样咁一定最稳阵啦。咁反而咁样咧，就令到佢哋嗰种文化水平，我觉得都系有退步嘅地方。 系啊，嗱，即系香港咧，即系当然可能因为头先讲嗰啲咩消失风雨中 嗰啲啊正啊， 系咯，就个咩梦断成声咧，就可能呢个年代咧就会少咗嘅。咁但系咧，我哋都依然会觉得啊，其实香港依家嘅译音咧，即系都系即系高一筹嘅。嗱，我举另外一个例子，仲有少少时间。M J 有冇睇过戏？套戏叫《One Day》。 One Day 系啦，即系西片嚟嘅，咁咧就系一个浪漫嘅西片。 嗯，咁咧冇睇过，不过我知道呢 套。大好姐姐唔系朱亚罗伯斯啊 ，Annie Hathaway 即系做嘅，咁经典嘅爱情片。台湾叫《真爱挑日子》，OK。 佢都有食到 喎。我讲一讲个故仔讲咩先？不如讲少少，讲少少就系话两个。一男一女，即系识咗好多年，系即系佢哋咧就永远就成日想约埋一日去即系 dating 见面，即系经历咗好多年，即系可能会隔一段时间啊，约一日见面，就但即系慢慢即系个细水长流发展咗几十年爱情故仔嘅，咁咧。台湾叫真爱挑日子，挑战个挑， 系都算有 都 OK 啦， 有相关词语，因为真爱挑，即系佢一嚟咧真有真爱， 即系挑一个日子啊嘛，系 一个日子去拣啦，另外咧系即系真系中意拣日子啦，即系佢有两个意思喺度，都算几有意境，即系有啲gimmick喺入边嘅， 系啦，咁咧 香港咧， 香港咧叫情约一天， 情约一天， 即系我觉得都言简意精啦，咁样啦， 同埋都算有嗰个又系诗情画意， 浪漫啦，系咪先？即系浪漫系大陆咧叫 一日。 一天，就一天啦。一天你做咩事咧？你一天我刷牙，一天我要翻工，一天我病咗， 冇错、啊， 一天我搭飞机咁样。 佢哋其实系咪冇人翼噶？是是One day 就咁即系 Google Translate， 所以几好做呢份工。其实我觉得 One day 一天咁样，一天咯，冇嘢要改嘅、啊。 系咯，即系一天我哋做录音，一天我哋做节目咁样，一天 简单。咁啊，而家有冇啲西片系即系？即系唔可以咁样译嘅咧，其实喺 咩叫西片喎？咁样译 即系佢会唔会咧？而家有啲西片咧系同佢嗰个，譬如嗰个西片叫 Sixty Four 咁样，佢可唔可以就咁译做六四咁样咧？ 啊，呢、這个我要试下啊！呢、這个喂，呢、這个真系睇下可以点啊！真系咧，可能真系哦，咪译六十四咯，或者唔系佢加个十字莫敏感，六十四，六十四莫敏感，六十四，六十四，六四，六四啊！系嘛？ 我真系觉得佢即系究竟系边个去负责译呢样嘢？香港译嗰班人，我觉得佢哋系似系一个艺术工作者嘛。 其实好多都系 marketing 嗰啲译，但系 而大陆嗰班人咧，我相信几次咧系嗰啲官方电检署 就即系夹硬执个名俾你， 官方译就会咁样，因为佢完全唔使由嗰、那个吸引观众嘅角度去睇啊嘛。咁系咪就咁直译咯？ 我可能一天都好吸引咧，跟住我咩？跟住一天究竟讲咩嘅咧？即系佢讲我嘅一天，我冇刷牙，我一天我冇打机咁样。 好有悬念啊！ 系咯，系咯，系咯。咁嗱，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将来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呢啲戏名啊，呢啲咁嘅嘢。 好啊，咁啊，大家睇戏嘅时候多个睇我留意嘅位去睇下。好，我哋下次再讲。